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月11号星期日，农历腊月26。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将继续为您安排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播讲的评书《京西风云录》。今天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京西民间大舞台。俗说盛世舞太平，广泛流行在京西民间的太平鼓，这几年从农家小院舞到了北京，竟然还走出了国门，演到了多个国家。这期间都有哪些故事？京西百姓的文化生活都有哪些特点？赶紧有请王月波为我们讲述《京西风云录》。提到京西，你会想起什么？在古道和韵阀中感受历史厚重，于妙峰长城上体会山水秀美，门头沟乌金墨玉温暖京城，平西抗日根据地英魂不朽，历史名村展现文化雄浑，特色舞台浓缩民间百态。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王月波讲述《京西风云录》。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今天我给大家说的是《京西风云录》最后一集《京西民间大舞台》。近几年来啊，在咱们北京城里城外的啊，这个公园或者社区广场，甭管是过节还是平时，也甭管晚上还是白天，都可以看到很多广场舞。那么在咱们永定河畔北京大西山之中的门头沟区，不仅有香火甲天下的妙峰山，朝顶进香的庙会，那么还有正月15招来了很多观众的千军台庄户古帆会，那么也有这个参加过奥运会走出国门表演的京西太平鼓，还有古老戏楼上挂着歌舞升平的匾，深山乡村里有京都六合班喜事班这些个古老的戏班子。那么过去有这么一首歌谣，打金枝骂金殿，曹庄杀狗牧羊圈，黄鹤楼带水战，四郎探母带交会，薛平贵上金殿，秋胡采桑斗鹅鸳，夏河东麒麟山，罗通扫北上天台，阴魂阵辕门斩，穆桂英挂帅平西剑，空城计借赵云，逼上梁山血泪头。老戏迷一听您就知道，这都是传统戏名。其实这只是当年大寒岭下梅窝喜顺班演出的部分剧目。那么说明不管如今还是过去未来，大家伙不仅需要物质生活，也需要精神生活，尤其是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达到一定水平后，更需要精神文化生活。那么从这个2006年到2014年已经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门头沟区就有四项，有京西太平鼓、琉璃烧造技艺、妙峰山庙会和千军台庄户帆会。在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当中，有这个百玉秧歌戏、斋堂山梆子戏、 苇子水秧歌戏、鱼白村的蹦蹦戏等民间戏曲。可以说京西民间呀是一座大舞台。太平鼓又称单鼓、单面鼓、羊皮鼓、扇形鼓，它是一铁框子蒙革，哎，然后呢是蒲扇形的，这个鼓瓣上呢套铁环，这个舞者呀左手持鼓，右手啊持鼓鞭，边打边唱边舞，流传于我国北方，具有广泛的群众性。那么大家伙呢都期望太平，所以呢这个太平鼓以及老北京的太平歌，从名称上您就看得出来这是大家伙希望太平。那么这个古代军事打仗的时候啊，是击鼓则进，鸣金则退，说明这鼓啊也是催人奋进的。那么手舞足蹈就是说明这人高兴，它是一种心情体现呢。这太平鼓啊又称和平鼓或者说胜利鼓。那么民间啊相传唐朝的时候，武则天呢在宫内啊他很淫乱，外面有人表演这个太平鼓，当然了在封建社会是男尊女卑，那么不赞同武则天当女皇帝的人呢，哎，就用这个词呢来糟改他。这个门头沟区文化委员会啊，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于2015年出了一本书叫《京西太平鼓》，书中就讲到了太平鼓的历史悠久，是一项流行在中国北方北京、河北、辽宁等地区的民间舞蹈表演艺术。它在历史上呢也是几经了盛衰，在京西地区啊已经流传了二三百年了。太平鼓自明代已经在北京流传，清初的京城内外啊太平鼓极为盛行了，明清有大量诗文对此有所记录，在清代的太平鼓已经传入了门头沟地区，很多村落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打太平鼓。在作为清朝的宫廷当中，旧历除夕也要击打太平鼓，取其太平之意。那么在北京呢，太平鼓也称为迎年鼓，在每年的腊月和正月，这太平鼓是最活跃，到了农历二月二就不玩了，那就要把这个鼓具啊收起来，一般呢是挂在屋里的墙上，据说呢再敲呢怕惊着啊这个抬头的龙，影响一年的风调雨顺。清朝啊道光年间还有不法之徒，哎，组织过太平鼓会，发生过危害齐民妇女的事件，那么导致呢清朝限制北京城内的太平鼓表演，但是呢在京西哎郊区保留下来了，这就是京西太平鼓。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呢得到提高，以妇女为主的家庭太平鼓也兴盛起来了。但是呢战乱年代呢这人都没有心情再玩，也没有条件再玩了，直到门头沟解放，这人们打着太平鼓走出家门，上了大街，参加了解放的游行队伍，欢庆胜利，那真是天下太平。后来在文革初期呢，太平鼓啊认为是四旧啊，也停止了表演了，这个鼓具呢也大部分被毁了。那么门头沟区文化宣传队呢以胜利鼓的新名，在这个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参加了北京国庆节的游行，哎，这样又恢复了。1984年呢，门头沟区300人的太平鼓队参加了国庆35周年的天安门游行表演。那么到了87年和88年，又以300人的阵容参加了北京市和全国第一届农民运动会开幕式的表演。1990年，在北京亚运会的开幕式上亮相了，这是由800人组成的表演队。那么2006年门头沟区民间太平鼓艺术团赴澳大利亚参加了北京风情舞动悉尼的大型游行活动。那么2008年8月8号晚上，门头沟太平鼓120名队员又以京华情韵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演出。2009年，那么太平鼓队又参加了17方阵的表演，参加了首都国庆60年民族中心联欢曲的演出。到了2014年5月1号到9号，那么太平鼓又赴 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等国进行了文化交流。京西传统太平鼓，悠悠历史漫长路，代代创新喜讯飘，跨越时空憧憬球。男女列队跳起舞，鼓响叮咚手臂摇，扇形鼓面闪光耀，敲出震耳高声调，小伙煽动汗水流，那么姑娘扭起那姿态娇，太平鼓又鼓精神，祝愿国泰民安好，文化更上一层楼，催动中华文化潮。门头沟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呢十分悠久，由于位于经济军防矿产民族融合之地，那么文化的多样性和时代性十分明显。仅就戏曲而言，那个种类也很多，有河北老调、河北梆子、山陕梆子、秧歌戏、蹦蹦戏、评剧、皮影戏、文明戏和当地语言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戏曲艺术。生旦净末丑，诗曲媚俗白，说唱念作打，吹拉弹唱机，十分齐全，人们称之为山村花戏。那门头沟区也是一个山乡戏曲的大舞台。那么在时代上，解放初这是一个高潮，为了配合新政新法，很多村儿都成立了剧团，宣传与新婚姻法等有关的戏。你比如小女婿刘巧啊，1965年的国民经济全面恢复，文艺呢也繁荣一时，还有不少村呢也成立了剧团，但剧目呢都和阶级斗争有关。您比如说原来北岭公社在春节期间举办了3天戏曲汇报，多数村的纷纷献戏，像什么兄弟开荒、李双双夺印的箭杆河边。1970年多数村庄呢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节目多以歌舞曲艺形式为主。那么目前呢，上村山梆子、秧歌戏、蹦蹦戏，村与村之间风格上又有区别您比如说燕家台梆子、山寺梆子、西斋堂梆子、百玉秧歌苇子水秧歌、鱼白蹦蹦戏，这都很有代表性。那么京西山村戏曲呢，平时排练有重要的祭祀活动演出，看戏有场所，演出有舞台，有的是临时呢搭建的戏台，有的呢是永久性的露天戏台或者戏楼。其中永久式的古戏台戏楼有记载有实物的有20多座。那门头沟龙泉镇呢有圈门大戏楼，这现在还有。那么您像刘立渠村呢关帝庙戏台，这就没有了。像永定镇呢石场村戏楼、军庄镇的辉玉村戏台、北里乡焦家岭九泉山天仙庙戏楼、安家潭戏楼，这都没有了。那你比如燕池镇富家台戏楼、杨村箱子台娘娘庙的戏楼，还有田庄村青茶山娘娘庙的戏楼，这还都有。有的有，有的没有了。圈门的大戏楼目前是保存最好的，体量也最大的一座。这匾额是歌舞升平4个大字。旧时每年农历的腊月17祭游神，要唱大戏3天。那么焦岭九泉山娘娘庙这些戏楼呢，多是庙会或者祭祀活动呢请戏班来演戏。到了农历4月18庙会，从当天起也是演戏3天。斋堂川的戏楼戏台不仅数量多，而且由于当地的戏班演出呢时候使用，这些戏台戏楼可以说是历史的见证及文物。现在呢已经多被新建的礼堂呢所取代都建了大礼堂了。这个燕池镇鱼白村的蹦蹦戏，原先有个戏班叫义和班，成立呢在1931年，口传心授，传承至今。蹦蹦戏又叫平腔梆子戏，据传说是由东北二人转发展来的，和西路平戏有渊源。鱼白村的蹦蹦戏唱腔脉络清晰，易于上口，板身的明了流畅，套路简洁，内含浓郁的评剧原始唱腔素材，有慢板、原板、安板等板式锣鼓、板呼、笛子、单皮鼓、云板等乐器伴奏。这个剧目呢像什么老少刘公案呢、夜宿花亭蜜蜂记等30-40出剧目。近年来呢又新购置了服装道具 哎呀，传承的不错。这个斋堂呢有山梆子戏，原先呢这个山梆子戏的这个会的村挺多的，有50多个，多集中在斋堂村。那么这个山梆子现在也入选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是由京路、西路、北路啊等多种剧种结合，还有各村当地语言风俗相结合形成的。那么咸丰皇帝呢亲自书写了京都六合班这5个大字，由一个太监呀给送来了金字木匾，已经传了9辈了，这就是咱们六合班的山梆子。燕家堂呢也有山梆子，这是山陕梆子和河北老调的融合体，始于明末，盛于清末，延承至今。最大的特点呢是有出场引子和作场诗。出场引子2句话啊，是道世俗讲主题，作场诗呢是4句，大概呢就概括了戏之大意和主要内容，真假嗓相配合，有真音的时候呢还有假嗓配合着，那是天衣无缝。这每场戏当中啊有哭有笑，哎呀这个鬼神呢多是描写正面，体现说书唱戏度化人，弘扬的呢是正义。那么除了西斋堂和燕家坛之外，还有呢马套村里河班啊，田四的村的戏班，东斋堂呢有同河班，李家庄义河班，上清水和顺班，下清水的宽顺班，梅窝的喜顺班，张家庄的三河班，小龙门呢还有小中剧团等等，这都是以梆子腔啊为主。您看这些名字主要体现就是和顺。1907年门头沟区影剧院呢庆祝建党50周年文艺汇演的时候还演了山梆子。在这个百玉村呢还有秧歌戏，这个秧歌戏呀兼演河北老调山梆子蹦蹦，还曾经向白牡丹呢学过呀评戏。因为当地这个口音呐，秧跟燕呐分不清，所以这个百玉的秧歌戏又称燕歌戏，那全村人呐都喜欢，贯穿于生产生活当中。您比如说妇女骂孩子都跟那戏有关，你个短命鬼，小罗成，大白脸，曹子遭天杀等等，还有爷们眼，媳妇瞧，小孩地上挖摇摇这样的说法。剧目呢有西河燕、水牛镇、大本啊，还有卖水等等等等。这个秧歌戏啊又称啊干口秧歌，就是用锣鼓啊不用丝竹管弦，演员呢就凭嗓子啊干唱，这还真是要功夫。那么黄岭西有红歌戏，这个黄岭西村呢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村落，那么在区文委和区民俗协会帮助下，利用这个村礼堂编演了一台以抗战题材为主的红歌戏，实现了红歌唱响黄岭西的创意。那么这儿呢咱们前文也交代过，是抗日根据地之一。在杨家村啊有喜顺和戏班，1914年呢有这么一位老艺人来到了梅窝，杨家村和张家村有几个年轻人呢就跟着他学了几个折子戏，在戏台上演出呢，大伙儿受欢迎也爱看。后来呢杨家村从京城里边请来了老艺人陶氏夫妇来村子里边教戏，家家户户呢出钱出粮，还买行头制乐器。村民的杨明三的家里穷，儿子又去当兵去了，他把房卖了就啊投入到这里的买戏服了。1916年大年初三演了一天半夜，1917年呢杨家班的戏班到石景山去演出，当时连京城的名家杨小楼啊都到现场观看了，并且为戏班起名叫喜顺班。每年呢逢年过节村中都要唱大戏。那么到了1964年大四清，把几十箱戏装都当作四旧给烧毁了。 大台地区呢，千军台庄户村的古帆会啊，除了敬神以外，还有十几个花卉穿插的表演，元宵节都要走会，晚上要演戏。明清时候呢，千家台就有剧社，演出的剧目呢，像什么何太爷坐堂、沈青郎、后妈打孩子等剧目。后来曾经制作演出皮影戏，学习梆子戏、蹦蹦戏，就有了分河湾这样的剧目了。抗战期间呢，包括皮影等道具被侵华日军呢都烧毁了，那就无法继续演出了。解放初期啊，村里就成立了评剧团了，表演小女婿、巨大刚、刘云打母、李三娘打水、孔雀东南飞、张玉竹海等戏。20世纪60年代呢，还排演了夺印等戏。那么庄户村呢等剧团在日本投降以后成立，就以评剧为主啊，先后排演有刘巧、小孤贤、双雪衣、绣鞋记、王定宝借道、卷席筒、顶锅，还有河北梆子、粉河湾的秦香莲等等。这俩村啊都有礼堂。下午连村走会结束以后，那么主会村家家团圆，并且请啊亲朋好友晚宴，吃完饭以后就在礼堂演戏看戏。次日呢，主客村议位一直坚持到20世纪末，因为搬迁演员凑不齐，剧团呢这才散。到了2017年，门头沟区已经主办了8届永定河文化节，每届期间区里都会安排有传统戏剧演出周活动，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传承发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区文委对非遗项目的山村剧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使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发展，地区民间文艺大舞台保持长盛不衰。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咱们这十集京西风云录说至此处是告一段落。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周末节目，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播讲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到今天这部京西风云录就为您完整的播出完毕了，希望这十期的节目能让您对北京京西的文化历史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好了，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他幸福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月11号星期日，农历腊月26。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这个时候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我们2018年新策划的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这家百年老号叫做龙顺城，它可是硬木家具当中精作流派的代表。那龙顺城的家具都有哪些特点？百年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哪些重要节点？背后蕴藏着哪些有趣的故事？赶紧进入这一节的访谈部分。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为您带来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我们会邀请不同老字号的传承人和掌门人，和您一同探寻这些老字号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如何焕发新的活力，展现更加美好的未来。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先跟进一下上周二节目的一个事儿的进展。在上周二的老字号新江湖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古传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为我们讲述百年古传的故事。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微信网友新春提出了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这个面粉怎么发起来的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由于个性化的关系呢，我们把这个问题转交给了古传的领导。那么古传的领导呢，对这起反馈高度重视，除了跟他们电话亲自沟通之外呢，古传公司还决定聘请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作为古传公司的新品品鉴员。在这儿我们也恭喜这位听众朋友，也感谢古传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老字号企业作为国企一员，还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个责任和担当的哈。所以呢，对于这些老字号企业，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欢迎您发送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会转给相关的企业来为您一一解答的。今天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要来为您介绍一个家具品牌。公元1862年，清朝同治年间的一位姓王的木匠创建了一个家具的品牌。上个世纪50年代，在集北方明清家具各流派之大成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清宫造办处所作家具为代表的京作这一独具特色的宫廷家具品牌。那么它和苏作、广作并称为中国硬木家具的三大流派。经过百年的发展变迁，龙顺城这块招牌成为了一个百年老品牌。中华老字号龙顺城的家具有哪些特点？百年发展的过程中又有哪些重要的节点？背后蕴藏着哪些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要为您来介绍精雕细作的龙顺城。这个京是京城的京，北京的京。来，我们请出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北京龙顺城中式家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于鹏飞。于总您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之前跟这个于总也经过了很深入的交流哈。这个龙顺城这个老字号的家具品牌呢，可能它不像一些食品那么的让人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也因为也是做这个国企一把手，所以才知道龙顺城是这个金隅集团旗下的一个老品牌，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到现在已经有了156年的历史。

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红色团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月11号星期日，农历腊月26。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已经是腊月26了，再过几天就是咱们中国人传统的佳节春节了。相信这几天你已经感受到了过年的气氛。接下来主持人黄燕将和老北京民俗美食家江波一起来聊聊老北京过年的一些习俗。赶紧进入这一节的访谈部分吧。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过年之前，大家也都在四处的请人写春联，或者是去买春联。 对， 是三十儿，除夕那天要来正式的换，是吧？ 这个呢，这个春联呢，其实没有明确的一天呢，什么时候来贴春联。 有的人家是扫房子的时候换， 对，就贴上了。那么春联呢，最晚不能超过三十儿的12点、 哦、 因为春联呢，咱们都有上联和下联。 嗯， 那么贴春联的目的呢，实际上呢，就是咱们围绕着年了，除旧和迎新、 嗯、 所以上联您看基本上都是什么炮竹声声除旧岁、 嗯、 下联呢都是呢迎新春， 对， 所以呢这个上联下联呢表示呢是我们叫一年连两岁， 嗯， 就是要领两个岁，一个是岁末，一个是岁首， 嗯， 所以呢我们这个春联呢有上联下联，一定是在三十以前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嗯， 所以这是春联的我们所说的一个简简单单的。 但是呢就像刚才您说的，比如说大家都比较喜欢什么爆竹声中一岁除、 嗯、 春风送暖入屠苏这样子的哈、 嗯、 但是我特别喜欢的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明年生肖是哪个年、 嗯、 你就把这个字儿啊或者这个意思嵌在里头、 嗯、 现在有好多这个商家呀、 嗯、 我自己个人认为哈，他就是那卖那种没有生肖的呢、 嗯、 今年卖不完明年还能接茬卖，你要有生肖的话您得再等个一轮啊。 对对对，等过12年。 是、 嗯、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如果有这个生肖的嵌在里头会更有意思一些。 对，您说的这叫事实应景。 对。 哎，正好是今年的事儿，来今年新气象说。 嗯， 所以过去对春联呢也是一个呢要文字对仗、 嗯、 而且呢要表示呢时下的一些情况。 嗯， 那么目的是什么，还是就是把不好的都留在前一年了， 嗯， 用好的迎接新的一年。所以在这个春联的过程当中呢，刚才也大家介绍了这个春联呢是为了避年，是从桃符演变而来的。据说年是一个野兽，特别怕红颜色的，所以就把这个桃木呢漆成红颜色的来贴在呢咱们的门中。 嗯， 后来呢这个就形成了咱们的对联。那么对联呢大家都知道啊，都是在这个三十以前贴上。 嗯， 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个对联啊实际上还是要揭下来的。 嗯 啊，每年的2月初1这一天，家家户户呢都应该把咱们贴过的春联呢一一揭下来。过去呢不太环保。 啊， 就是怎么样啊，要放在咱们家门口的十字路口、 嗯、 要进行焚化， 也就 是说呢就把它烧了、 哦、 这个过去为什么要烧呢，过去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习俗叫静息自止，这个大家就不清楚了、 嗯、对， 就是说文字是仓颉所创， 仓颉 造字、 嗯、 所以呢它是泄露天机的，那么使咱们人呢掌握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也把咱们祖先很好很好的一些文化流传到了今天、 嗯、 所以对它呢要产生尊敬之意，所以这个纸是不可以写完春联的 纸和字是不可以随便扔在垃圾桶里的， 嗯， 这是对祖先的不尊敬，所以这对联接下来之后要怎么样进行焚化， 嗯， 因此叫做静息自止。纸和字来之都是很不易的，所以过去的人就说不能拿污秽的东西玷污它，那么怎么办？又不能扔，一定要把它焚尸焚烧。所以有 二月初一， 嗯，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二月初一这一天呢，要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了， 嗯， 这个时候怎么预示您到工作当中了呢？进入到工作状态的模式了呢？这是要把对联我们把它接下来，横批接下来，表示我们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了。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跟这个生肖应景的这种春联啊，嗯，其实更可贵哈。 对， 应时应景，比如说像这个明年是这个狗年， 对， 有这样的一些春联，其实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比如说“金鸡报晓”“神犬驱邪”，什么“春风名胜事”“御犬贺新春”，“犬户祥和宅”“人过幸福年”“户展新春景”，家传一犬图等等等等， 对对对，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哈。 对， 我们也希望其实就是商家有更多的个性化的这种春联，现在我觉得特别好， 嗯， 就是我们单位就有组织这个同事写字儿写特别好的给我们写， 哎，那就更好了， 对， 哎， 就更有意义了哈， 更有意义。而且您贴在这个门口啊，实际上咱们这个墨呀也是治病的， 嗯， 也是驱邪的 墨呀， 哎，墨， 哦， 尤其是千年的古墨。墨呢虽然呢是用这个我们这个松油啊经过燃烧之后形成的它的灰， 嗯， 但是呢我们要用很多的名贵的中药呢跟它进行结合， 嗯， 才形成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墨。所以呢我们小时候呢有一位呢专门保我们平安的一种小药， 嗯， 这种小药呢就叫治保定，是用千年上好的墨外边呢包裹上银纸，就是纯银， 嗯， 那么吃起来呢小孩得病嘛，主要是脾胃不和，吃多了着凉停食， 嗯， 所以这治保定呢主要是怎么样，是健脾胃的，所以这个小时候呢有一个保小朋友平安的这个时候常备的药就是千年的墨治保定， 这得是这个药厂出的咱们才能买啊， 对对对， 不能自己家货。 现在咱们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老药铺啊非常有名啊，都有卖这种我们传统的治保定这味药。 嗯，哎，我们这儿有一位叫雾的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上说，想请教一下这个江波先生，为什么说腊月不丁正月不取？ 因为呢这个跟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咱们是腊月又得取，是正月又这个正月又得嫁，因为都在外边打工呢， 哎， 您不这时候回家，嗯，这人凑不齐怎么传份子呀，啊，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 哎，那么过去为什么叫正不取腊不嫁呢，就是因为啊在咱们这个过去都是在年的期间了， 嗯， 所以年的期间呢也主要呢就是敬神， 哦，应该是不定，我估计他是写错了， 不定婚 定，对对对对， 哎，所以 还有就正月不娶腊月不嫁，还有这个说法就是其实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嗯， 啊，因为您得放了定了定了亲了之后了才能迎娶，所以呢这过去呢俗语叫的这个叫正不娶腊不嫁， 嗯， 嗯， 哎，所以说这个呢都是主要呢是以敬神为主， 哦， 啊，那么皇帝呢你想啊那么开心，他过去呢都是在颐和园在圆明园执政， 嗯， 那么冬三月呢主要是祭天祭地祭祖祭祀， 嗯， 那么都是呢敬神的，所以呢要在斋宫怎么样，要斋戒焚香沐浴祈求来年的五谷丰登， 嗯， 所以为了避这些我们祭祀的会，所以约定俗成在民间呢这个娶和嫁呢都是相对来说不是这么吉利的， 哦， 因此有正不娶腊不嫁之说。 但是现在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哈， 对， 大家这个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只有这会儿才凑得齐，容易凑得齐人， 对，这会儿都回家了，您说这会儿咱要不办点喜事儿， 对， 怎么办呀， 尤其您这回老家那这个亲戚朋友就这会儿聚得齐， 对， 嗯， 所以过去我们北京也有一句俏皮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又娶媳妇儿又过年， 哦， 哎，后边这半句嗨早晚都是这么档子八宗事儿， 哦，哎，这好事儿凑一块儿也挺好， 哎，嗯， 那么最后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除夕的这饺子了， 饺子 这是北京人的这个必不可少的风俗， 对，有的时候我们去讲民俗人家就问我了，说你们讲民俗的也没有什么可新鲜的，你们除了吃饺子就是面条，要不就吃烙饼， 嗯， 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嗯， 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盒子往家转，说你们就不能吃点别的吗，尤其是北方啊， 尤其我们南方人是觉得为什么总是饺子呢， 哎，对，所以南方的习俗还不因为南方啊是 啊，温热的，我们所说的亚热带的，我们的气候， 嗯， 所以呢是鱼米之乡， 嗯， 所以相对来说生活呢饮食上面啊比北方富饶， 对，丰富一些，品种多， 这个是不容的，就是说不是说我是北京人我就说了哟这个北京多好，其实不是，这是自然环境形成的。 嗯， 那么为什么要吃这个饺子呢？那么过去啊吃一顿饺子在北方来说，在暑伏期间是麦子新下来。 嗯， 那么为什么要在咱们这个冬天，咱们这初一吃饺子，有交子之意，子时相交就形成了饺子。 嗯， 因此呢，这个吃饺子呢，是咱们以中原地带北方地区的一个主要食物。 嗯， 所以呢，饺子交子，如同呢包出来呢，又像什么呀？元宝的形状，有纳财之意。因此，我们在这个过年喜庆节日当中都要吃饺子。 三十的饺子得包好了，然后过了十二点之后，初一的这个等于是一清早，凌晨，下了吃是吧？ 对，就是三十晚上包。子时相交之后呢，大年初一的第一个时间呢，下饺子来进行食用。这个呢，我讲一个呢，大家不为人知的事情。 有， 这个就是宫廷到底是怎么吃饺子。 嗯， 那么在咱们的这个清朝的初期，以至于呢，到了咱们康乾盛世这段时期呢，清朝呢也沿用这个习俗，也就是大年初一啊要吃饺子。 嗯， 那么不但大年初一吃饺子，皇帝晚上这三十的年夜饭啊。吃的还是饺子， 皇上那一百多道菜都吃不过来了，还吃饺子， 还吃饺子，就像咱们的少帅这个张学良先生所说的，他们家在东北，说我们家带有一屋子包一屋子饺子，宫廷也这样，所以宫廷呢也是御寿膳房，一包就是一个宫殿的饺子，谁来了都吃饺子，所以呢这个饺子非常重要的。那么三十晚上皇帝要写一个表书，祈求来年的五谷丰登，他要写个述职报告。这时候呢，在三十晚上要在门口用一个铜盆焚化，也就是现在话说，让快递啊帮忙加个班，赶紧送到玉皇大帝那儿去。哎，因为他是天的儿子嘛。进了屋里之后呢，他要呢御笔书符，所以现在咱们家里有贴符字呢，是从那儿演变的。要用这个御笔呢书符，也叫开笔仪式，所以天下的举子才可以写文章，咱们呢才可以呢写一些文字。书符书完了之后，第二天呢要分发给咱们的各宫的娘娘啊、小主啊、贝勒、贝爷、亲王、郡王，还有一些文武大臣。 嗯， 那么完事之后要用这个金瓯永固杯啊喝一口酒。 嗯， 这拉开了咱们年夜饭的序幕了。 嗯， 他喝完了这酒往这一搁，咱们才可以怎么样，咱们才可以吃年夜饭。但是呢到了大年初一的时候呢，皇帝也得吃饺子。 嗯， 皇帝吃饺子呢一般呢是在哪儿呢？是在他的乾清宫出了门。 嗯， 到着这个他这个东边啊有一个侧殿叫昭仁殿，昭仁殿有一个东方的叫东小屋。 哦， 在这里头呢他要呢吃饺子。 为什么是这么个地儿啊？ 哎，因为东边呢取紫气东来之意，而且怎么样啊，春天主东方，所以他就在东小屋吃。 对对对， 另外一个昭仁殿，昭示天下，以仁德而治天下。 昭示仁德的那个昭仁哈。 哎，昭仁殿来去呢这个东小房去吃。那么特别奇怪的是啊，皇帝走到昭仁殿东小屋里头坐的这椅子上，正好这饺子就端上来了。 哟，这怎么能掐得这么准呢？ 所以过去怎么样啊，过去呀，这皇帝一出门只要迈门槛，太监就要放一挂鞭炮。 嗯， 所以当这个皇帝啊迈出咱们乾清宫第一个门槛的时候，第一个鞭炮就放了。 嗯， 这个御膳房的厨师傅们一听得了，皇帝起驾了。 嗯， 这个有几个门槛那心里的都知道啊，所以这个饺子什么时候下锅，什么时候得，这万岁爷什么时候坐在这儿，那都是有严格的信号的。因此啊，煮这饺子，我们从历史记载当中，从康乾盛世道光年以前吃的饺子都以素馅为主，因为努尔哈赤打了天下，他带的13个府部，我们也叫做13个部落的旗主，基本上都阵亡了，所以他发誓每逢大年三十初一都要对他们进行祭祀，所以不吃肉饺子。 嗯， 所以呢三十呢他们呢是吃素饺子，也有取其呢素净之意。 嗯， 希望来一年呢平平安安素素净净。那么到了咱们的清朝末年之后呢，这个饺子就变成荤饺子了啊，尤其是同治、咸丰、光绪，他们吃的就比较多了，就混饺子。 嗯，确实哈，这过年呢是咱们中国人的大事儿，里头这寄托了太多的情感和祝福。当我们理解了其中的传统和文化， 幸福团圆的滋味也会更加醇厚一些吧，这样咱们的年味才不会变淡。 对， 今天也特别感谢江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又回味了很多这种过年的习俗。我觉得现在大家这个生活忙碌之后，很多人会说这个年味变淡了哈。 对， 其实有的时候生活还是需要一些仪式感的。 嗯， 过年我们不单是团聚在一起，有这样的一些仪式感，可能也会让我们这个年过得会更有意思一些。 对， 嗯，好，再次感谢江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您别客气。 好了，今天的访谈部分就先到这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一零七点三。AM 一零二六，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江西南昌的汉代海昏侯墓考古最近取得了新的进展。考古学家除了在墓园五号墓中找到一枚刘冲国印，结合此前在刘贺墓中出土的墓牍与汉书等文献记载，推测五号墓的墓主极有可能是刘贺的长子刘冲国。此外，还在墓内寻获超过1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射形佩、玉剑帙等2000多年的精美玉器重现世间。经分析，这些文物多属新疆和田玉料，见证西汉时期丝绸之路与中西交流的文化历史。目前全国的博物馆总数已经达到了4873家，其中免费开放的有4246家，全国博物馆年接待观众9亿人次。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将更多的博物馆纳入免费开放的范围，提升文博单位陈列管理和服务水平，创新文物资源利用模式。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最近也表示，2018年将推动修订中央补助地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完善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增加资金总量，扩大补助范围，调整分级分档补助标准，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持非国有博物馆发展。国家图书馆2018年春节活动全面启动，从2月8号到3月2号，每天早晨9点到下午3点半，在国家图书馆北区一层集古厅精选永乐大典部分珍品集中面向读者开放展示，同时邀请广大读者一起抄写永乐大典的经典篇章。据介绍，这次亮相是1983年从山东叶县发现并入藏的一册永乐大典，还有2007年从海外回归的一册。另外，据悉今年5月国图还将举办馆藏永乐大典展，届时将以永乐大典为主体，介绍国宝背后的故事，普及典籍文化，展览镇馆之宝风采。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市作家协会最近授予门头沟区中国诗歌之乡和北京诗歌之乡称号，这样门头沟区成为全国唯一享有双诗歌之乡的地区。门头沟区历史悠久，人文厚重，诗词歌赋源远流长，各个时期都有诗词歌词流传的记载。这里有元曲大家马致远的故居，清代乾隆皇帝也曾诗咏戒台寺明松，近现代多位著名诗人都曾扎根门头沟区进行诗歌创作，留下了带有浓厚的门头沟特色的优秀诗歌作品。来关注春节的精神大餐春晚。前几天央视春晚举行了第一次全部节目的带妆彩排，王菲、那英、成龙、周杰伦、李谷一、韩磊、谭维维、冯巩、蔡明、潘长江、张国立等明星纷纷登场，小品、歌舞、杂技、曲艺等50多个节目还将根据时长有所删减。据介绍，首次连排超过了5个小时，而按照惯例，历年春晚的时长大约控制在4.5小时左右。也就是说，第一次连排的节目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最终谁能登上直播的舞台还存在变数。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日本北海道冬季最大的特色活动札幌冰雪节这个星期正式开幕了。今年的第69届冰雪节在室内3处会场将展示大约200座大小不一的冰雪雕像，预计将迎来国内游客200万人以上。今年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奈良药师寺的大讲堂，为纪念漫画家手冢治虫诞辰90周年而制作的其代表作铁臂阿童木等动漫形象的大雪雕。药师寺大讲堂从每天的傍晚6点开始，还将上演光雕投影，除大雪雕外，还有加入日本火腿队的职棒选手、日本最年轻的职业将棋手等人的人形小雪雕亮相。 喜欢梵高画作的人不少，但是要把它画在房子上可能会带来麻烦。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对伴侣雇人在住房外墙和院墙上模仿荷兰画家梵高的名作《星夜绘画》。市政厅和法官要求他们清楚绘画，否则处以每天100美元约合629元人民币的罚款。这对夫妇不服，没有交罚款，着手上诉。目前两人所欠的罚款超过了8000美元约合5万元人民币。这对伴侣说，他们之所以这样装饰外墙，是因为儿子患自闭症，喜欢绘画，模仿星夜绘画可以让儿子一旦迷路就能跟人说他住在梵高家，从而得到帮助。提起洛杉矶，你可能会想到迪士尼乐园，想到那些璀璨的好莱坞之星。可能对于很多充满着少女心的人来讲，还有一个必去之地，那就是刚刚开业不久的冰激凌博物馆。这家博物馆以粉红色为主色调，提供不同口味的雪糕供参观者享用。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与雪糕相关的艺术品和小摆设，还有大量供拍照用的展台，例如粉色加黄色香蕉为主题的香蕉俱乐部，大量冰激凌涂刷的粉色墙身，以及盛满了彩色糖屑的游泳池等。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市民政局最近发布消息表示，为了更好地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确保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得到提高，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决定调整社会救助相关标准。具体为，城乡低保从2017年的家庭月人均900元增加到1000元，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从2017年的家庭月人均1410元提高到2000元。调整后的社会救助相关标准于2018年1月起实施。市教委最近发布了新版北京市中小学生奖励和处分办法，这是这一办法27年来首次修订，加强了对严重不良行为学生的惩治力度。修订后的办法比原有内容增加了11条，在处分方面扩大了高中阶段可以开除学籍的行为种类，将严重作弊、校园欺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9种严重不良行为等纳入了可以开除学籍的范围。但除开除学籍处分外，学校不得强迫受处分学生退学和转学。不仅如此，新办法还明确8周岁以下的学生一般不予处分，可以给予口头批评教育，帮助改正错误。最后给您的春节假期推荐个去处，潘家园旧货市场最近公布了第十届潘家园春节交易会的活动安排。从2月17号到21号，也就是正月的初二到初六，潘家园市场将会有淘宝特色与传统民俗手工艺品售卖会相结合的系列活动，特设新春年货一条街，开启非遗手工艺品、红色怀旧物品、流行玩具选购、文玩手串和其他新春年货商品街，供游客游览购物。好了，这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一碟酱菜一碗粥，北京人对六必居有着深厚的感情。相传六必居酱园始于明嘉靖九年，是京城历史最悠久的老字号之一。又相传六必居殿堂里悬挂的六必居金字大典出自明朝首辅严嵩之手。究竟六必居背后有哪些故事？老北京的酱园文化有什么历史？在新时代六必居如何保持传统又不忘创新？老字号新江湖和大家说说老北京的酱园故事。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格外亲切哈。哎，何冰，你住过四合院吗？ 没有。 没有，对，其实我也没有，这是咱们俩第一个共同之处。之所以安排我采访你，其实咱们俩还有另外一个共同之处，你知道吗？ 说嗯， 我们俩都是1968年4月26号那一天出生，真的。我刚查完你的资料， 大伙儿觉得像吗？ 什么意思呀？我长得有点着急。 太好了，太好了。 对， 太好。 哎呦，情满四合院这里边有很多人物哈，在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何冰啊，这里边你最喜欢的是谁？ 我最喜欢的呀，我最喜欢当然是我自己了。